喂，嚟到第九集啦，系啦 ，Hello， 我系你哋节目主持人希观影记事阿希， 我系视觉观影嘅 Alex， 你好啊， 系你好、啊， 电影室先睇啊，第九集啦， 第九集 过咗两个月啦，终于到， 系啊，仲可以撑到落嚟啊， 仲可以撑到啊，都仲有人听下睇下嘅，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都讲翻上个礼拜我哋有一套戏未讲嘅， 呢套戏都惊惊地嘅。 系啊，你我知道你冇睇啦， 因为我惊啊， 你惊啊， 我好啊惊啊嘛真系。 咁啊，大家估到喺度想讲系小丑回魂啦， 系啦、啊，即系 It 啊 ，It 系啦、啊， 咁啊呢套嘢喺美国好收得、 啊，系咪好似寻日你讲话唔知两亿啊？ 全球两亿， 全球两亿、 啊，美国我寻晚睇都差唔多一点几亿噶啦都 吓， 系啦，咁佢啱啱开画嗰阵时仲要破咗好多纪录啦，系、嗯、九月份首周末最高嘅。开画纪录啦，恐怖片最高嘅开画纪录啦，仲、打破埋呢个 Logan 系 R rated 嘅 movie 嘅开画纪录。 即系 R 份啊，系 佢 R 啊， 嗯， 估唔到啊，一开场都几血腥，我都呆一呆。 即系你估唔到香港系竟然可以2B 级过到嘅。 咁都系2B 嘅，但系始终你又话搵住一班细路仔，但一开场嗰幕话系都几血腥嘅，估唔到。咁同埋唔止佢系史上啦，佢直头系2017年开画嘅最高嘅第三位，仅次于《美女与野兽》同《银河守护队二》。 因为咁好似呢套吸引啲、啊， 我真系估你唔到、啊，仲同埋因为之前话八月嗰阵时系荷里活唔知近几多年最低票房嘅一段時間， 应该都弱啦，其实都 因为嗰段时间系话系自911之后，今年系最低票房嘅。 同埋你望呢戏，其实都吸引力都唔大， 吸引力唔大啦，所以呢个之前我哋之前讲过嘅《保镖救杀手》，佢系。差唔多超过咗半个月日日票房冠军，点知佢个累积票房都唔够啊！小丑回魂几日，小丑回魂几日已经亿几啊！保镖救杀手暂时都未过亿，所以呢一套嘢系真系完全系一个 record breaker 咧。外国嗰啲都讲， 应该追唔到战狼二噶啦，应该。 咁又难啲，咁啊，佢依家全球都即系头先所讲啦，差唔多一星期已经全球收咗接近两亿啦，咁。佢制作费原来先得嗰3500几万，所以已经赚到少啦， 赚到突咗出嚟啦，已经 赚到突啦，真系。同埋因为好都唔系个个地方做紧啦，咁佢之后仲会喺几个唔同嘅地方再做， 即至少日本未做啦， 系啦，佢个票房应该会更加劲啦， 系啦。 咁如果你冇睇呢套，不如我哋讲少少以前 Stephen King 嘅、 好 一啲旧作啦。咁原来我睇翻个记录咧，原来有成40几套系俾人改编咗做电影。咁、今年都有一套《黑魔塔》啦，咁嗰套就评价麻麻，我哋大家都冇睇啦。 系啦， 咁又估佢唔到啊！你听到咁多好出名嘅戏啦，但原来除咗 啲恐怖嘢之外， 系啊，仲有《鹿里奇迹》啦，即系 Green Mile 啊 ，Green Mile。系得呢一套同埋《小丑回魂》呢两套系过到亿嘅，原 来。但 Green Mile 因为有 Tom Hanks 啊嘛。 咁啊系，但系因为始终有好多好出名嘅一啲恐怖片啦，但系原来都未过亿嘅。 同埋我觉得 可能旧啲啦，以前 改编 Stephen King 嗰啲戏咧，又唔系套套真系好睇嘅，系佢啲故事难改啊，定系点样样咧？ 咁啊，同埋唔系，我觉得可能好多都系啲恐怖片，有时可能结局唔系好兜得到啦，有时可能会。 咁啊 系。系啊，咁。我自己除咗即係最經典啊，《閃靈》啊，《空靈》即係《Shining》同阿 Carrie 之外，近年我其實好中意《無地二三》啫，冇睇。 即係 Miss， 對 Miss 有睇。 其實嗰套係 都其實佢唔係表面上嘅驚咯，我覺得係，即係有少少係玩你心理狀態嗰啲。 係啦，玩你心理同埋係結局嗰下你真係， 結局嗰下係 你睇完真係一生難忘嘅一套嗰個結局。同埋之前有一套叫 Dreamcatcher， 中文叫流亡之 類， 嗰套我都 OK 嘅。 呢套冇睇呢套又， 因为嗰套我好记得系当年啱啱搭正沙士嗰阵时做嘅，你入戏院系全部人戴口罩。 我唔喺香港嗰阵时，所以我睇冇睇到。 全部人戴晒口罩系都几得意嘅， 即系难忘嘅经验啦， 几难忘嘅。同埋另外仲有一套1408啦，嗰套酒店嗰套 啊，记得有印象。 钻古石嗰一套啦，呢几套系近年我都觉得系真系唔差。 即系同埋 Samuel Jackson 嗰套嘛，应该系嘛。系咪 Samuel Jackson 嗰 个？啊，系啊， 系 啊， 嗰套系 喺间酒店入面，嗰度又系 系咯， 你都好难定义佢系乜套鬼片咁样啦，即系都系玩 佢啲嘢都系玩心理噶啦， 系啦，系啦，咁讲完佢嘅背景，讲翻《小丑回魂》啦。咁啊，呢一套《小丑回魂》其实以前都有一套嘅，系九零年代，好似九零年，咁就系一套电视剧 啦，系啦，电视电影啦， 你系依家。即系我谂系依家即系 HBO 嗰啲， 即系 Netflix 嗰啲啦，或者系 啦，咁佢嗰阵时都分开两集嘅， 咁啊呢度都唔算剧透啦，你睇完成套戏去到最尾出 IT 咧，佢弹多一个字俾你叫做 Chapter One。 OK， 咁啊都睇嗰阵时全场都有少反应嘅，都有少少 有冇啲 粗口 啦， 系 啦， 咁但系原来佢上即系以前嗰一套。都是咁样分法嘅，第一集就係讲佢哋班细路细个嘅故事啦，咁去到第二集就讲返佢哋大个咗点同嗰隻小丑去斗法，咁我冇睇过以前嗰套啦，点样发展落去我就唔清楚啦。係啦，咁 即係你觉得其实如果睇咗第一即係睇电视电影嘅话，其实同睇呢套其实都可能未必有咁大落差嘅，係咪？ 我諗因为我睇上网有啲片段都对比返佢哋旧嗰套同新嗰套嘅一啲片段都差唔多，我諗都係跟返小说嘅故事咁样啦。咁啊，大致讲个故事讲咩咧？就系话啊，喺一个美国好宁静、好平凡嘅小镇啦。咁啊，成日都好多细路仔失咗踪。 咁 就 咁似房客第一段嘅喂。 系啦。咁啊，有好多人失咗踪，咁但系啲大人啊嗰啲好似唔系好 care， 唔系好理咁啦。咁啊，男主角啦就系一个，其实成班主角都系细路仔嚟，除咗小丑之外，基本上全部都系细路仔嚟。咁嗰个男主角个细佬就有一日出街玩啦，即系你预告见到佢揸住搵住架船喺个街边嗰度玩咁啦，跟住就被失咗踪，就唔知佢。俾阿小丑捉咗剩乜嘢啦，咁佢哋就查一查，啊，发觉原来系有一只小丑每27年都会出现喺度搞事嘅。 咁上一次系咪27年咧？ 系啦，上一次就90年咯，所以我睇 系啱， 所以我一睇完我就谂啊，会唔会2044年嘅第二集咧？咁原来唔系嘅，因为呢套收得即刻2019年嘅第二集。 哦，即系27年后就 系。所以其实呢一套去摆2017年系有意思嘅。 嗯， 系啦，咁跟住佢哋就成班去查啦，咁加埋男主角同一班自己嘅 friend 啦，就组成，因为成班都系啲冇乜人理嗰啲人，佢就叫自己一个 loser 级啦，即系成班依家所讲嘅废青咁样。咁佢就去查下发生咩事啦。咁就渐渐喺查嘅过程呢就发现自己面对咗好多一啲内心嘅恐惧。 嗯。 即係可能其实我几鍾意佢呢个设定啦，可能係啊你细个见到屋企幅画你会觉得啊点解嗰个人好似咁诡异咁呢，咁嗰个人原来喺佢哋嘅恐惧入面真係会走出嚟。 係。 係啦，咁佢玩一啲好有少少心理状态嘅都玩心理嗰啲啦嘅一啲恐惧啦。咁，啊到最尾面对完自己嘅恐惧啦，就开始要揾翻啊，原来只小丑系住咗喺嗰个镇某一间荒废嘅屋入面，咁佢哋就入去，同佢打过，咁又发生咗另一啲事咁样样啦， 即系只抽只啦喺度， 系啦，咁我。即系佢叫做完咗一半啦，小丑其实未解释只小丑系咩嚟嘅，亦都未解释佢哋边一个打赢咗嘅，咁 就要 chapter two 啦， 系啦，但系都你可以当呢一个 chapter 都。独立故事是工整的完美完到的，但是你想知道更多那隻小丑是到底什么呢，他的镇可能27年前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些就 轻 轻大过是啦，就等两年后啦。咁如果讲恐怖方面呢，就我觉得之前都系华纳嗰套 Annabelle Creation 嗰套，即系 你 嗰套恐怖啲嘅，我觉得套恐怖啲嘅，同埋甚至系我讲另一套无名尸诅咒啦，都比呢一套恐怖嘅，因为佢呢套唔算系一套好传统嗰啲，或突然之间识惊无神， 即系 Stephen King 嗰啲一贯嗰啲， 系啦，佢系有少少喺度同你玩一啲心理战啦，你系。慢慢好似喺度压抑住你咁，但系唔系话真系想象中嗰种恐怖片啦。同埋佢主要系即系我头先所讲啦，用好多话啊，你细路仔嗰阵时会遇到嘅一啲恐怖状态，即系可能喂你见到间屋入面黑掹掹啊，前面好似有只眼望住你，咁你开咗灯，哎，原来嗰两只唔系眼嚟，系两个玻璃。 哇！ 即系呢类咁嘅嘢系， 我谂我已经吓惊咗啦，仲要。 但系可能你会谂翻好多啊，你细路仔，其实每个人细路仔可能都面对过呢啲咁嘅内心嘅恐惧啦。但系你话真系要吓到你嘅，又未必话系想象中咁惊吓咁啦。咁但系反而我系中意去做嗰啲气氛嘅方面啦，因为佢即系我头先所讲系呢，哇！好中意喺啲屋企啊，喺啲你日常生活会遇到，甚至喺图书馆嘅一条巷入面都可以玩到一啲想令你惊吓嘅，即系想令你惊嘅地方啦。咁变咗佢系嗰个恐怖嘅感觉系比较贴地嘅，我会觉得。咁但系又唔会话，突然之间扮一声吓你， 即系佢唔会弹啲嘢出嚟话俾你听。 系啦系啦， 讲俾你听惊嘅。 系啦，要你自己，即系你自己。可能叫自己胡思乱想去諗出嚟自己吓自己嗰种嘅恐怖啦。咁同埋佢 入题方面几快嘅，呢一样我都中意，即系我头先所讲系，喂，一开场已经有一场好 恐怖血腥， 系啦，恐怖血腥嘅嘢啦，同埋佢好中意系一个好和平嘅情况下，即系譬如可能女主角冲喺度冲紧凉，跟住啲音乐系好和平嘅，突然之间个音乐会慢慢变调，就 呢啲系唔系嗰套乜鬼嘢触目惊心嘅嘢嚟嘅， 咁又唔系，咁又唔系，嗰套嘅音乐劲好多，呢个我想赞一赞啲配乐，因为啲配乐系带到你嗰个气氛真系。 我咁要问下，我哋中意听原声大碟嗰个朋友仔咯， 嗰个朋友唔知佢点睇咧， 系啦， 佢唔知会唔会听， 佢唔知会听啦， 应该唔会，应该唔会。咁啊，你搞到唔记得咗讲到边？ 冲凉啊， 系啦系啦。咁啊，同埋有一个位我都几鍾意，佢系讲下女主角其实都好驚嗰个浴室入面嗰啲坑渠啊，其实个坑渠入面有啲乜嘢呢， 嗯。 同埋有一幕系讲到佢 M 度。 系。 咁我諗係都有少少想讲佢係个女主角啊，啱啱面对呢个青春期变化，自己都对呢样嘢恐惧。咁啊望住嗰个渠口入面会有啲咩走出嚟呢，点知因为好似预告一突然间爆血嘣爆晒血出嚟。咁其实我諗啱，其实系咪 Stephen King 好鍾意都爆血呢啲咁，即係譬如你閃靈最经典啦，喺个走廊 啊，系啊，走廊场 啦，同埋你空靈啊 ，Carrie 最尾又俾人淋狗血， 淋血啦，系啦， 因为佢都好中意玩呢样嘢，但系佢呢幕系爆血爆到成个浴室全部都系血，都几诡异嘅嗰个感觉。 但其实都少少即系咁讲话，其实少少讲翻个女仔，其实都因为即系面对紧青春期嗰样嘢之后， 系 啊，会唔会爆血？ 系啦系啦，我谂都系有少少想刻画呢样嘢，因为嗰个女仔其实系成班人入面比较大个，嗰啲全部好明显系一个细路仔，咁嗰个都系一少女有少少青春期啲反叛嗰种咁啦，咁我觉得佢真系想，因为佢无啦啦就表达咗佢去买呢个卫生巾咁样啦。咁啊，至于喺讲完恐怖啦，讲喺嗰个剧本个故事方面啦，即系可能个故事本身都系用一个细路仔去做包装嘅，但系我都觉得系几大胆嘅，成套嘢系真系冇一个好明显嘅一个大人嘅角色去捏住成呢班细路嘅，咁成班我谂五至六个咁啦。咁其实全部细路仔都几有戏嘅，都几交到戏嘅。 通常细路仔都交到戏嘅， 但系佢呢啲又唔系，即系唔系嗰啲魔童啊变态，即系呢啲系真系，即系几个好似好青春热血啊！我要去救我个 friend， 我冲落坑渠睇下咩事先，嗰类咁样。咁系佢拍出嚟个感觉都几热血啦，同埋有一个细路仔系啲成日搞烂击啊，下湿湿嗰啲嘢都。佢无啦啦出到好多金句，都会爆咗好多笑位出嚟，都淡化咗成套戏咁诡异嘅气氛啦。同埋佢都即系唔系纯粹玩恐怖嘅，都想表达翻啊，将一班细路仔可能变咗大个啦，成班大人可能啊见到好多嘢失咗踪，有人死咗，好平常啫，都会好冷漠，唔去关心。反而系呢班细路可能因为一个nobody， 因为你个 friend 嘅细佬失踪咗，就大家一齐去查下发生咩事，就反而变咗可能喺个细路仔眼中会睇呢个世界系睇得更加真实咁样，系啦系啦。咁同埋去到后尾嗰个主题，我都几中意系话啊，当你去面对到你嘅恐惧咧，就系你成长嘅嗰一日啦。咁但系去到成长嗰一日，你会唔会以前嘅一啲友情啊，或者对一啲事物嘅睇法都会有变呢？ 因为有啲反思嘅一边 嘅。系啊，呢个系 OK 嘅，去到最尾系咁，当即系去到下一集会发生啲咩就唔知啦。咁但系如果睇过小说或者睇过上一集，就可能都知。咁我自己未睇就 冇得去 compare 啦。 系啦，留到下一集再讲啦。咁但系都 嗰啲败笔嘢啦，喂， 系啦，套嘢啊，正想讲一啲败笔嘅位 置。嗱，首先我觉得最败笔嘅嘢，即系过长啊，得两个几钟。 嗱，呢个正系我想讲，系啦， 真 系过长， 太长两个几钟，我即系其实而家睇戏都好难讲话两个钟系咪叫长定短啦。 系啦， 好多戏都长过两个钟，而家系唔知点解。 佢系两个钟头十五分钟嘅呢套系。 想睇都睇唔到啦，即系想睇夜晚长嘅，你长得九点几十点，完长十二点几。 系啊，呢一样系真系有少少可以缩短好多咯，因为。如果你拍到两个钟头十五分钟，你一集过 OK 嘅，我觉得 系， 因为个故事都真系几复杂，几多嘢想翻。但系如果你谂住，喂，我要拍两集嘅，你第一集仲搞咁鬼长，我系睇到中间系啲气氛系做得好好，但系你个气氛不断系咁做得好好，但系气 氛好，想唔想瞓先？ 又未至于想瞓， 得。 但系咧个 feel 到个故事系想不断撑更加多啲恐怖场面啊，撑更加多一啲悬疑位俾你。咁 咁我撑下撑下撑到，我心谂话你哋班人落咗去个坑渠搞咗咁耐，你都仲未都仲 仲 未 开波 系啦，即系不断好多幻象啊，好多佢自己胡思乱想啊，咁啊例牌又啊、哎、你成班人突然之间啲意外又分开咗啊，因为你夹硬系我 feel 都系想撑到去变咗两个其中系。冇乜必要嘅呢一样嘢。 嗰次你系睇午夜场嗰场定系咩？ 哦，唔系午夜场。 唔系你睇平。 而家有午夜场咧？ 嗰次之前喺北角做过一场午夜场噶嘛？ 诶、欸，咁我 Annabelle 啫嘛。 系 Annabelle 咗系嘛？ 哇！呢套午夜场好大镬咯。 啊，唔系呢套系喎，系喎。 同埋即系我头先讲嘅主要角色系五至六个咁一 team 咁啦，即系好似成班恐龙战队咁样，系一 team 咁样。但 战队 去到后面系突然之间喂。无啦啦又走咗个细路出嚟，我又想加入嚟搞搞下，喂又走咗一个细路又想加入嚟。咁佢除咗阿小丑之外咧，亦都有另一个角色系有少少反派嘅，有少少反派嘅一啲感觉啦。佢又走埋出嚟，又加多一个副线落去。咁我以为佢同只小丑有啲咩关系，原来又冇嘅。咁啊变咗话你啲人越搞越多，睇睇下变咗佢啲 好乱喎，其实 好乱啊！嚟睇睇下，你觉得？即系除咗我头先话搞 get 嗰个同埋男女主角之外，其实其他角色我唔系好深印象佢哋边个打边个，同埋佢哋每个人又面对自己内心唔同恐惧啦。咁你当你谂下你哇，你六七个人自己又要拍属于自己一段恐怖场面，你搞下搞其实好乱嘅成件事系。咁我觉得呢度可能佢想忠于原著啦。咁但系如果你要影像化嘅话，可以删减少少就会好啲啦。同埋呢个亦都可能系一个原著嘅问题啦。小丑开场冇五分钟已经出咗场， 哇咁快 系啦。咁你佢仲要开埋声添，咁你先你 feel 到，咦？咁其实呢只嘢 即系其实 应该系个形象化嘅嘢嚟噶啦，系会系咯，个角色又已经破坏咗嗰种神秘感咯。咁变咗后面你夹硬想搞到佢好似若隐若现啊嗰啲，你已经冇咗嗰种神秘感。 不过其实我觉得佢可能有少少真系会 expect 到你哋系会睇咗之前嗰个电视， 可能系啦， 电视电影首先会咁样去做咯， 系咯。咁同埋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咧，啲剧情越嚟越复杂，啲角色越嚟越多。即系睇到差唔多完嗰阵时，我会觉得，你一系一个神嘅扭桥嚟嘅，即系啊，你将全部嘢系一个扭桥鼓励唔到，嘣一声爆啲咁样，咁完咗，即系令到你好深刻嗰种啦。一系咧就烂尾，但系我真系鼓励唔到最尾系顶完啦尾。呢一个真系鼓励，因为我睇到后面，我又唔可以话佢闷啊，你开始发觉啦，到嗰个自己睇紧乜嘢嘢咧，你 feel 到佢个故事系不断想加好多。你睇到差唔多原作系咁加好多啲新嘅线索啊，啲悬疑位，你 feel 到啊，好应该都有啲问题噶啦。咁变咗最尾就真系要睇下第二集点样去。 不过两年后嘅事啦，呢个就 2019年咯，佢话 系咯系咯， 佢话即刻会 收得啊嘛， 因为收得啊，同埋唔通你真系摊到2044年？ 即系导演都唔知去边啦。 系啦系啦系。 因为其实呢啲戏。即系除咗因为惊，即系自己惊之外咧，即系如果睇咁鬼长两个几钟咧，有阵时真系未必咁容易投入到嘅，真系。 系啊，同埋尤其是恐怖片，通常都可能系得讲紧可能系个半钟啊，或者100分钟咯。你好少一套恐怖片两个钟已经比较少，仲要两个几钟，呢度系长度上面系真系有少少问题嘅呢。 我真系俾你搞到我想睇 IMAX 版添，真系趁仲有得做。 系咯 ，IMAX 又你又估唔到，又真系整个 IMAX 出嚟咯。 仲要系得一间戏院做。 系咯，呢个你又真系估唔到。 不过近外元朗， 即系有几场系都几值得 IMAX 嘅。我想象到有几场系 IMAX 都应该几正嘅。 系，咁啊，即系谂下呢两日睇有冇时间先，即系走去。 系啦，因为下个礼拜做金圈子应该都冇噶啦， 冇啦 ，cut 咗啦，见到佢都冇晒。 系啊， 即系你起码难得你有一个礼拜可以做到啊嘛。 系啊， 系啊。喂，咁嗱，你而家讲完到恐怖片，我一阵转头翻嚟， 转头讲啲轻松啲嘅戏啦。 真系轻松，系啦。咁一阵间我哋下一节再讲啦。